说你甜蜜的话不是敷衍我，爱是星星在闪烁，如此缤纷又脆弱。 开场刘若英说你永远都不离开我，音乐加点料，周一到周五都在陪伴各位下班路上，我是 KK。 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继续维持低能见度的天气，外出需要注意行车安全并做好健康的防护。明天早晨北风逐渐加大，能见度将自北向南逐渐得到改善，气温已经开始回升，不过昼夜温差大，早晚还是需要注意保暖。明天多云，零下三度到七度，北风四级，明天的限行尾号是二和七，国一国二轻型汽油车工作日禁止在北京是五环路以内行驶。 原来他们还不会攻击情感，也还没破解如何死去活来，不过大脑所产生的悲哀好像能让愉快更痛快。保持自家的气候是有多难，这里竟然还会有四季变换，但所谓雪花比记载更好看。我一定要尽快掉下明白，这落后星球美丽何在，早该返航的队长怎么会不愿离开。哎哎，我们早进化到完美状态，为何还会迷恋平凡，难道生命缺陷反而是一种缺憾。简陋的血肉结实非常脆弱，却又比铜头铁臂多点温暖，莫非生命就是要很短暂才能明白时间多实在。地球上看我心像一粒尘埃，若人类发现该多兴奋崇拜，我们派来的却不肯再回来。 是林宥嘉的思凡，思念上仙的凤九是迪丽热巴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的角色，他也确定加盟奔跑吧。昨天奔跑吧兄弟改名奔跑吧后正式曝光阵容，邓超、李晨、陈赫、郑恺、王祖蓝、鹿晗六兄弟已经集结完毕，迪丽热巴全新加盟。奔跑吧官方微博也表示， baby 后期照顾完小 baby 之后会满血回归。奔跑吧节目发布了全新的 logo， 新版 logo 维持了先前的字体和蓝黄配色，保持了奔跑状的 R 元素，不一样的是英文名 Running Man 改成了 Keep Running。 Go Go Go 出发咯。 Hey 咖啡品味有多浓，我只要起水的轻松，大热天做个白日梦，梦见我变成了彩虹，我有想奔跑的冲动，

是自己太软弱，太执着，你不必再难过，忘记了最初的快乐，伤越重痛越深刻，最后的不断自责已无力取舍。对不起，让你承受太多，这关系会不会有结果？要怎么做才能回头？爱你我却说不出口，让世界慢慢洗脱，希望一切再来过。我永远爱你所有所有，爱着你不顾一切的我，只想永久的承诺，这一句爱你所有对你说，爱着你不顾一切的我，不再失去勇气，紧紧抱着你，未来不会再错过，爱着你的我，爱你所有。对不起，让你承受太多，这关系会不会有结果？要怎么做才能回头？爱你我却说不出口，让世界慢慢洗脱，希望一切再来过。我永远爱你所有所有，爱着你不顾一切的我，只相信永久的承诺，这一句爱你所有对你说，爱着你不顾一切的我，不再失去勇气，紧紧抱着你，未来不会再错过，爱着你的我，爱你所有， 爱你所有，有一些爱不要也罢。黄雅莉用一首歌来告诉你，再见会成全遇见。黄雅莉2017疗伤主打《给眼泪一点时间》，给悲伤的人一个拥抱，用钢琴弦乐烘托出泪中带笑的成长。黄雅莉用独特的视角和娓娓道来的歌声，讲述了一个再见的故事。每一滴眼泪都会有收获，每一个女孩都应该被宝贝，每一次再见都值得被感谢。每一个故事，黄雅莉都唱给你听。给眼泪一点时间， 你等到天黑，再等到星辉，而简讯他还是忘了回，你说他也许最近忙一些，疲倦的敷衍，冷漠的抱歉，你假装看不见，其实更累，人别因为怕黑就遮住双眼。不对，你比谁都了解。不对，真爱没那么迂回，若眼泪是先苦后甜，再给他一点时间。

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京通快速路西向东方向，从四惠桥到高碑店北路有 2.4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7公里。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东环路附近有 1.3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7公里。京城高速南向北方向望河桥附近有 1.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7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东三环中路南向北方向从建国路到锦华南街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7公里。北三环东路西向东方向从北三环中路到樱花园西街有 0.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普通道路方面，崇文门东大街东向西方向从东便门桥到北花市大街有 0.5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999 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 Keep running。 自律真的可以改变人生，二月不努力，三月徒伤悲，四月徒伤悲，五月徒伤悲，所以我们要继续加油。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时间，我是 KK。 几十年前，如果你想了解健身知识，可以看到相关内容的途径只有两三本杂志，而其中介绍女性健身内容的更是寥寥无几。几年前健身房器械区几乎看不到妹纸们的身影，女性在健身房似乎只有跳操、瑜伽和动感单车。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了运动健身，这是一个非常棒的现象。有些健身的妹子会好奇，相比男性，女性运动的优势是什么？其实很多女性在运动之初，尤其是没有具体了解如何运动健身的时候，部分人会有抵触或者害怕的情绪。这主要是因为运动健身这个行业在宣传上往往更容易从男性的视角出发，再加上很多女性对竞技类体育节目关注度不多，所以会主观弱化女性的健身能力表现。可实际上，即便是运动健身，女性也有着比男性更好的优势，而且是天生优势。妹纸们加油喽！ Keep running, let's go! I've been hit by stars, a beauty you are, a beauty you are. Day turns into night, you light up my dark, you light up my dark. You're the one that I see waking up next to me, and I hope it's the same for you.You play with my mind when you send me these signs, and I see other guys get them too. I wanna know, I wanna know, hey yeah yeah, hey yeah yeah. Where do we go, where do we go from hey yeah yeah, hey yeah yeah. Why you keeping me on hold, don't wanna leave this place alone. Is it a yes or? 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运动健身当中哪些方面女性赢在了起跑线上呢？第一点就是女性的柔韧优势，在健身房瑜伽区或者普拉提经常见不到男性的身影，就好像力量区很少见到女性身影一样，这几乎形成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第二点就是女性的耐力优势，女性的皮下脂肪比男生多，没错，这也是优势，它可以有效的保温，比如一些需要身体对温度适应的运动，像游泳、滑冰、滑雪等等。当然脂肪肯定不是只能当做暖宝宝来使用，它更大的作用就像便携的充电宝一样，当女性进行一些耐力要求较高的项目，比如马拉松或者长跑的时候，她们体内的动力源物质也就更多。 Keep running, let's go. All this fight in me, a crown of light in my forehead, where I keep my thoughts discreet. Roll the dice when I forget. Oh, what a way to goI'm not afraid to die.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马家楼桥附近有 1.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5公里。京城高速南向北方向，湖光中街附近有 1.1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3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北二环西向东方向，从西直门北大街到化皮厂胡同有 0.5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北三环中路西向东方向，从花园路到北三环东路有 3.5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

适合春天来听的许飞，我们终究会牵手旅行。旅行当中的住宿也是非常重要的，出游不必住在千店一面的酒店里，个性化接地气的民宿旅游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的青睐。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管理办法，北京绝大多数民宿只能无照经营。不过北京市旅游条例即将颁布，条例将解决城区民宿和乡村民宿合法经营的执照问题，规定民宿可以办理工商登记，与条例相配套的民宿经营管理办法也将在今年制定，不管是对商户还是旅客都更有安全保障。音乐加点药，我是 KK， 接下来和罗大佑去皇后大道东走一走，不要走开，待会儿继续陪你来听歌。 没有表情。

之意给我多一点，上涨少一点。昨天国内成品油价格上调，本次涨幅为一年以来最小的一次。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均上调50元，本次上调折合89号、92号、95号汽油和0号柴油均涨幅0.04元每升。由于本次调价幅度较小，对消费者出行影响不大。如果给一辆油箱为50升的普通家用型加满92号汽油，大概需要多花2元钱。这里是每天带给你好音乐和新鲜资讯的音乐加点料，我是希望带给你快乐的 KK， 我们一起摇摆。摇摆之后，你将要听到胡夏的作品《给我的快乐而不是烦恼》。

辽阔的嗓音让人真的很想去辽阔的内蒙古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下内蒙古同胞的热情。接下来是满满的古风，思美人是一种古典浪漫主义情怀的亮式表达，作为同名超级 IP 剧作的主题曲，音乐人简弘亦谱曲，华语实力派歌手张靓颖倾情演绎，为情人节增添了一丝复古浪漫色彩。这首思美人依诗取性，打破了以往古诗词型歌曲当中常用到的绝句、律诗、宋词、元曲的结构式，采取了更为古老而原始的离骚式表达，对屈子、对先秦的文明、对历史过往与现实浪漫的关联进行了一次意味深长的读解。想先听到张靓颖《思美人》。 长路迢迢，思君在远方，白驹之城，星辰浩荡，心欲伤，浮云悠悠，归鸟自远乡，上下求索，数落衷肠，不

这么棒的音乐，再坚持一会儿吧。虽然慢跑有益于保持健康和瘦身，但是 KK 不建议各位天天跑，最好隔一天跑一次，并不是跑得越快脂肪就燃烧的越多。一定记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这句话适用于很多情况，自然也适用于跑步。不要只跑20分钟就草草结束，理论上说，在充分热身的前提下，慢跑20分钟时，储备能源脂肪开始调动起来准备燃烧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停止运动，就达不到充分燃烧脂肪的瘦身目的。所以要想通过跑步来瘦身，至少要跑过20分钟，一般来说40分钟是比较推荐的跑步时长。当然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 Keep running, let's go。 什么好挑剔，有些老人都比不过我用心。总有一个适合你。 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京通快速路、西向东方向，从四惠桥到兴隆街有2.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4公里。京港澳高速东向西方向，从丰田南路到卢沟桥南路有2.5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6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东三环中路南向北方向，从光华路到东三环北路有0.8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7公里。从上河沿路到树村路有1.8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普通道路方面，广渠路西向东方向，从西大望路到东四环中路辅路有0.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东三环中路辅路南向北方向，从白子湾到建国路有0.8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 上午10:45，会有震撼的你。下午2:30，一杯咖啡提神的你，晚上下班回家的你，辛苦了，为家人打拼的你，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广告之后继续回来，音乐加点料为各位精选好音乐和新鲜的资讯。近日尼泊尔政府提出了一项计划，将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多个地点实现免费 WiFi 覆盖，其中包括珠穆朗玛峰。该计划有望在未来的6个月内得以实施。现在各位登山者只能在接近世界最高峰的某些区域使用无线网络，但是海拔5200米以上的地方就基本没有 WiFi 信号了。今后有了 WiFi 信号，那些最勇敢的登山者登顶珠穆朗玛峰后，就可以第一时间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和照片了。登上山顶拍张照片，再来一杯长岛冰茶，梁咏琪的作品。 情人已经离开，也没常在，曾爱的死去活来，只留下他的皮带，到头来却明白爱情更实在，爱自己也是爱，把伤害和悲哀都塞进手袋，把头扬起来。洗刷一身的风沙，在舌尖开花，不要轻狂，为自己潇洒又不对吗？他还不如被长岛冰茶，醉就醉吧，不必虚假，一样换呀，痛痛快快，不为谁存在。 西装一身的风沙，在这间开花，不要惊慌，为自己潇洒又不对吗？他还不如被尝到冰茶，醉就醉吧，不必虚假，一样欢乐，痛痛快快，我为我存在。有时候爱还不如尝到冰茶，来西装一身的风沙，在这间开花，情话为自己潇洒又不对吗？他还不如被尝到冰茶，醉就醉吧，不必虚假，一样欢乐，痛痛快快，我为我存在。 To play b-ball, J-Chow? Of course. The sun is rising, we are sunset by. The wind is blowing, the sun is shining. The sun is shining, the sun is shining. The sun is shining, the sun is shining. The sun is shining, the sun is shining. J-J-J-Chow, J-J-J- So you want to play ball or sing for us? Spark. 科比和周杰伦天地一斗。本赛季广州男篮表现糟糕，目前7胜28负，排名联赛倒数第二。不过他们并不是没有收获，最起码19岁的小将范子铭打出了超过预期的表现。作为一名菜鸟，范子铭本赛季场均能得到 11.3 分、 4.9 篮板、 0.4 盖帽。要知道他只是一名19岁的小将而言，能打出这样的表现，可以说令广州男篮看到了希望。如今范子铭已经是广州男篮重点培养的球员，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就会入选国家队。这里是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斗牛要不要，明天见，拜拜。 斗牛要不 奏，跟着我的脚步走，我冷静从容掌控这个宇宙。 你以为在跟谁打篮球， 我左右换手，果然陷入突破，我这种 level 不是你能够防守， 能够防守。你别在我的面前炫耀， 宇宙听话过我的球，一声破网两分中，我的对手不用感到失落， 赢球这种天分你没有， 想跟我决斗你还要练个球，我生而为王，胜利是我的王后， 是我的王后。你别妄想能够打败我，斗牛要不 谁打篮球， 我左右换手，果然切入突破，我这种 level 不是你能够防守， 能够防守。你别在我的面前炫球， 听到过我的球，一声破网两分钟，我的对手会有感到失落， 赢球这种天分你没有， 想跟我决斗你还要练个球，我是能为我胜利是我的王后， 是我的王后。你别妄想能够打败我， 去向